的预判圆满，我尽量延缓胡闹狂欢，词刁钻，要观后感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自己难堪，最后的离散，请用词温暖。 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守在你身边，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。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灭，我会有手中的血为你复原，陪你看上 哥。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Sure.

个谁机会是难得也难舍，眼眶的泪光呢擦干了昨天的辛苦，写成明天的幸福。 想起分离时刻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？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？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，悲伤就逆 小丑，演了一出又一出，徘徊在你身后，去过的理由你，去吧你没有我，是不是由我衬托你就会快乐，你演了一个抓不住的小偷，偷走了我的自由，偷入我所有的梦，然后再离开我，找你要的自由，我会也走那一个你最喜欢的小丑。 热歌榜 第五名，王北车，陷阱。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，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。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，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 第四名 Only Mercy，That girl. There's a girl, but I let her get away. It's all my fault, '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. And I'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, the one I let get away. 第三名，火箭少女101，卡路里。第二名，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见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成平复锁，我不必再因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亲爱的坦荡无言，别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，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能够，别怪你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。 徐坤 Pulled Up。 Thank you.

succeed。